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用户画像的能和不能。做好一个推荐系统呢，总共分三步：一、认识每一个用户；二、给他推荐他感兴趣的东西；三、坐等各项指标上升。开个玩笑哈，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你和我都要失业了。但是话说回来，认识用户是必须的。不过不用担心，认识用户不用请他们吃饭，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用户画像这个词儿。今天我就来跟你聊一聊关于用户画像的那些事儿。用户画像比较抽象，就像每个人都听说过鬼，但很少有人见过。事实上它也没有那么神秘，只是大家对它有误解，要么觉得没什么用，要么觉得它是淫蛋，可能相信后者的人略多一些，但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第一点，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用户画像。先说说用户画像这个词儿，它对应的英文有两个 Personas 和 User Profile。 Personas 属于交互设计领域的概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请出门右转去找交互设计师们聊。留下来的人，我们聊聊 User Profile 这种用户画像。 User Profile 原本用于营销领域，营销人员需要对营销的客户有更精准的认识，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客户和市场制定营销方案。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问题，传统营销领域是以市场销售人员为第一人称视角去看待客户的，也就是用户画像为营销人员服务。在这种用途下谈论的用户画像和我们即将在推荐系统领域谈论的相差有点大，但是很遗憾，今天在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数用户画像案例分享都停留在这个意思上。比如最常见的用户画像出现在高大上的 PPT 上，用标签云的方式绘制一个人的形状，或者在一个人物形象旁边列出若干人口统计学属性，以此来表达用户画像这个概念。看上去非常酷炫，但是我得悄悄告诉你一个赤裸裸的真相，越酷炫的用户画像越没什么用。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用户画像应该给机器看，而不是给人看。既然是给机器看的，那么画像是不是酷炫，是不是像，维度是不是人类可读都不重要。那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先别急，听我慢慢讲。一个推荐系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在用户和物品之间建立连接。一般方式就是对用户和物品之间的匹配评分，也就是预测用户评分或者偏好。推荐系统在对匹配评分前，则首先就要将用户和物品都向量化，这样才能进行计算。而根据推荐算法不同，向量化的方式也不同，最终匹配评分的做法也不同。在后面讲到具体推荐算法时，你会看到这一点。用户向量化后的结果就是 User Profile, 俗称用户画像。所以用户画像不是推荐系统的目的，而是在构建推荐系统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环节的副产品。另外，通常大型推荐系统一般都分为召回和排序两个阶段，这个在后面我会专门讲到。因为全量物品通常数量非常大，无法为一个用户逐一计算每一个物品的评分，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召回阶段，其实就是预先筛选一部分物品，从而降低计算量。用户画像除了最终用于匹配评分，还要用于在召回，所以构建用户画像就要以这两个阶段为目的。第二点，用户画像的关键因素。举个例子，我想去吃点夜宵，楼下有五家大排档，那么从推荐系统的思路来看，我怎么选择呢？首先就是将五家大排档向量化，我暂定向量的维度有一、价格一到五分，最贵的一分，最便宜的五分。二、种类一到五分，只烤馒头片的是一分，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地里种的都有，就是五分。三、味道一到五分，根据以前吃的，最难吃的是一分，最好吃的是五分。现在每一个大排档都有一个向量，我自己也要有一个对应的向量，就是你有多看重这三个元素。一、价格一到五分，土豪不差钱就是一分，囊中羞涩就是五分。二、种类一到五分，早就想好吃什么了，不在乎选择多不多，一分，看看再说就是五分。三、味道一到五分， 只是果腹就是一分，资深吃货就是五分。这样一来，就可以对五家大排档做匹配打分了，你很容易得出哪家大排档最适合。假如我的向量是价格三，种类五，味道五，这就是一个大排档推荐系统的简单用户画像了。这里可以简单计算一下，每一个因素相乘后再相加，就得到每一个大排档的评分了。接下来我来围绕这个大排档推荐系统的用户画像，看看建立用户画像的关键因素。第一个是维度，第二个是量化。首先我先来说说维度。看前面这个例子，我定下来的几个维度，价格、种类、味道，这几个维度有三个特点。一，每个维度的名称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去给每一个大排档计算评分时，想象你是一台计算机，你读取了用户画像的价格取值为三，再去取一个大排档的价格评分，两者相乘，用户画像的维度价格和大排档的价格天然匹配上了，因为是同一个名字。但是计算机很傻，你把大排档的这个维度换成价钱，它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另一方面，对这三个维度，把两边同时换成123或者 ABC 都是可以的，也不影响计算结果，计算机依然能够匹配上。所以用户画像的维度不一定需要人类能够理解，只要计算机能把两边对应上就可以了。二，维度的数量是我拍脑袋定的。假如是根据用户的阅读历史挖掘阅读兴趣标签，那么我们无法提前知道用户有哪些标签，也就不能确定用户画像有哪些维度，所以第二点也不是必须的。三，有哪些维度也是我拍脑袋确定的，因为这一点也不是必须的。用户画像的维度个数可以不用确定，理论上来说维度越多画像越精细，但带来的计算代价也是很大的，需要权衡。虽然这里以标签作为例子，但是你要注意，用户画像是向量化结果而不是标签化，标签化只是向量化的一种，因为向量的维度不一定需要人理解。其次我来说说量化，我们这里的量化都是主观的，而在实际生产系统上，用户画像每个维度的量化应该交给机器，而且以目标为导向，以推荐效果好坏来反向优化出用户画像才有意义。像这里这个简单的例子，没有去管推荐效果，而先行主观量化了每个维度是大忌。所以用户画像的量化是和第三个关键元素效果息息相关的。前面已经说过，不要为了用户画像而用户画像，它只是推荐系统的一个副产品，所以要根据使用效果来指导用户画像的量化。第三点，用户画像构建的方法。再来整体说说怎么构建用户画像。按照对用户向量化的手段来分，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查户口，直接使用原始数据作为用户画像的内容，如注册资料等人口统计学信息，或者购买历史、阅读历史等。除了数据清洗等工作，数据本身并没有做任何抽象和归纳，这就跟查户口一样，没什么技术含量，但通常对于用户冷启动等场景非常有用。第二类就是堆数据，方法就是堆积历史数据做统计工作，这是最常见的用户画像数据，常见的兴趣标签就是这一类，就是从历史行为数据中去挖掘出标签，然后在标签维度上做数据统计，用统计结果作为量化结果，这一类数据贡献了常见的酷炫用户画像。第三类就是黑盒子，就是用机器学习方法学习出人类无法直观理解的稠密向量，也最不被非技术人员重视，但实际上在推荐系统中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比如使用前语义模型构建出用户阅读兴趣，或者使用矩阵分解得到的隐因子，或者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学习用户的 embedding 向量，这一类用户画像数据因为通常是不可解释，不能直接被人看懂。我会在后面专门讲解这些技术手段以及他们在推荐系统中的实际使用。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一，用户画像到底是什么？它是对用户信息的向量化表示。为什么不向量化表示不行呢？因为没办法交给计算机计算，而且用户画像是给机器看的，而不是给人看的。二，用户画像的关键元素有哪些？维度、量化。用户画像是跟着使用效果走的， 用户画像本身并不是目的。三，通常构建用户画像的手段有哪几类？有三类。第一类只会查户口做记录，第二类就是堆数据做统计，第三类就是黑盒子看不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正在经历的用户画像是什么样的，它有哪些优点和哪些问题，是不是为了展示给人看而构建的酷炫用户画像呢？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